这胸口那么痛，这人海风起云涌，能不能再相逢？这快乐都雷同，这悲伤千万重。 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疯狂黑电台潜伏地下非法牟利。日前，北京警方打掉了黑广播电台犯罪团伙。这些黑电台经常出现医托药托，播出的通常是男性保健品和其他保健品类广告，严重扰乱了正规的广播秩序。无独有偶，全国多个地区都出现了类似的隐藏在地下的黑电台，他们正在通过覆盖正规电台的方式侵蚀着我们的生活。那么非法黑电台是如何运作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黑电台肆虐又会给公共安全带来哪些隐患？欢迎您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北京时间的12:21，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传艺，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今年的5、6月份以来，12345市民热线陆续接到了群众举报，家住在朝阳、通州、丰台等地的居民反映，一些黑电台功率非常大，甚至24小时播放性用品广告，内容低俗，严重干扰了正常广播节目收听。那么黑电台为何横行在北京的上空？他们是如何躲避监管非法牟利的呢？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邀请嘉宾为您来解读。首先为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刘杰博士，刘老师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好。 另一位是包华律师，包律师欢迎您。 传艺好，大家好。 大家对非法黑电台有什么想说的话，也欢迎您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您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0628821828。就在前不久呢，北京市民冯先生在家中就收听到了非法黑电台，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报道。我们先来听听冯先生的经历。 我按就打开收音机，但是听到的这个台吧，就完全不是原来那个内容，而是一个患者好像在使用了一种什么有特效的一种性广告的性药，完了就感觉自己好像比以前什么好多了。当时我跟我爱人的第一反应就说这个台肯定有问题。 自己熟悉的北京新闻广播变成了治疗性病的听众热线节目，而且声音效果清晰洪亮，主持人发音也是一本正经，字正腔圆，细听之下内容是毫无顾忌。 他这是病了，我还是那句话，这过去不能治的病啊，现在都能治。 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这不是北京台的节目，而是一个黑电台。 冯先生说，之所以说它是黑电台，是因为这个台没有其他内容，一天24小时都是推销性药的直播热线节目，而按照广告法的要求，这类药品是不能做广告的。为了了解这个奇怪电台的发射范围，冯先生的爱人还特地拿着小收音机追踪神秘电台。 他带着这个小收音机就有这个台，那么他一直坐着特时去上班，等他到了四季星桥附近，这个台就消失了。 冯先生多次向有关部门举报，他说听到的其他频段的黑电台还有不少。 就在咱们的首都，怎么会有这种电台还这么嚣张，就觉得特别不可思议，怎么会？ 而且还这么清楚，没有任何干扰。 嗯， 就你听完全就跟一个正规台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不报台名。 跟冯先生一样收听到非法黑电台的市民还有不少。对此呢，北京警方组成了专案组，对非法黑电台扰乱正常广播秩序全力开展侦查。那么具体情况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来请他介绍一下。郑建明，你好。 你好，主持人。 先请您介绍一下案件侦破的情况。 是这样，今年五月份呢，北京警方就接到了相关部门的举报，说有人使用专业的设备，占用正常的广播频段呢，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正常播出的广播节目呢，听着听着就成了治疗性病、前列腺病还有保健品的广告，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广播秩序。刑侦总队、网安总队和朝阳公安分局呢，立刻组成了专案组展开侦查。经过工作呢，专案组发现呢，46岁的本市居民彭某在朝阳区慈云寺桥附近的写字楼呢，开了一家有机食品公司。他妻子胡某呢，组织公司的4名员工大量租用这个高层居民住宅楼的顶楼，架设广播电台的设备，循环插播一些这个医院的治疗性病啊，还有保健品类的广告，以及自营的这个有机食品的广告。每条广告的收费呢是50000元。有的医院呢觉得广告效果不错，还一再的追加广告收入。这个团伙呢，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有这个负责联系广告业务的人员，有负责这个财务的人员，还有专门录制广告的人员，有这个专门这个运送搭建设备、远程操控的黑电台的技术人员。而架设在这个高层楼顶的黑电台呢，一共有10处，分布在本市的朝阳、海淀、石景山、房山、通州。他们这个办法呢，就是事先录制好这个一条广告，然后做成一个 DVD 盘，然后呢占用这个 FM 的频段，把这个广告呢录好的广告呢放在这个 DVD 机里，再调试好这个电台的波段，小型的插播，而且呢他们还经常这个变换频段呢逃避打击。这个团伙的6名成员呢已经被刑事拘留，初步查明呢涉案金额有数百万元。主持人。 那么针对哈不断的有市民举报的这个黑电台，北京警方下一步会有哪些部署呢？ 非法安装这个广播设备呢，触犯了无线电管理法律法规，对公众的利益呢造成了损害。因为这个非法播发的这个医疗广告呢，混淆视听，诱骗这个消费者上当。同时呢，没有经过无线电管理部门审批，擅自设台，占用频率，还污染了这个空中的这个电磁环境。给航空啊还有公共的通讯等都带来了干扰。市公安局负责人就表示呢，将与这个无线电管理部门配合，不间断的查找监测还有定位这些黑电台，一经发现呢要坚决的打击，全力维护正常的无线电广播的经营秩序。主持人。 好的，感谢郑建明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其实不仅是在北京哈，黑电台在很多城市都出现过。据说呢，这个黑电台它的架设也是比较简单的，所以这也给不法分子提供了便利。先请教刘老师哈，如果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建设这样的一个黑电台，可能是需要哪些设备？ 现在非常容易了啊。过去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有一个发射台哈，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要求。但是现在呢，由于市面上卖的这种我们叫做能够具有发射功能的这种产品太多了。比如说像京东也好，包括这个阿里巴巴也好，大量的咱们就举一个例子，就举对讲机，这个就是具有发射功能的。而且呢，它现在是我们这个设备市场非常混乱，就是在购买者跟生产者相互之间呢，为了达到自己的要求而突破了我们无线电管理的设备的要求。这个我们国家实际上是有明确的规定的。那么在这里边呢，比如举个例子啊，它几种方式，一种是购买者不太清楚，我买这个东西是不是需要申请一定的无线电管理条件。他不知道。那么销售者呢，就是我卖给你这东西，发射频率越高越好，频段的话我甚至能为你改。然后大量的设备呢都是无牌产品，也没有经过，甚至核准号都没有。按理说呢，我们市场上销售的所有的无线电发射类似的设备必须在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的设备的核准号，但是它基本上在80%都没有。那么大概都是什么福建啊泉州那边生产的。那么你说多少公里发射了多少，这样的话呢就产生了大量的干扰。本来咱们举个例子，本来我是我们小区的保安在使用的，为了我们的工作方便，但是呢由于为了我们也不太懂，然后这我能不能给我发射的公里远一点，可以。那么占的谁的频段呢，他就不管了，你想要什么频段清楚你方便你就占了。结果呢实际上他不知道，在频谱资源上实际上是有分配的，不是随便能占的。 也就是说，能不能说无线电它的制售市场现在还是比较混乱？ 非常混乱。 嗯嗯。另外，它的这个标准也是不是很明晰的。 其实是这样， 变动。 这里边呢，就是谈一下稍微多讲一些我们的历史上的东西啊。就是我们在1986年以前，我们国家的无线电基本上是在部队管理。因为这个我们一般老百姓用不到这些东西，但是呢无线电资源实际上是军用跟民用是两用的。那么1986年以后呢，我们国家呢军队的就移交给地方了。那么在这里边呢，军队也可以批授它的一些管理权限，地方上无线电管理委员会也可以批授。这样的话呢，就对这方面就是我们的法律法规不是特别清楚。那么我们完全基本上就当时完全照搬国外的情况。那么国外实际上在频段上也在不断的在有效的出现法规来管理。那么我们这方面是有滞后的。另外一个就是老百姓不太清楚。 嗯，另外您刚才反复也提到了一个词，好，叫做频段。其实频段对于正规的广播电台来说，它也是一个非常稀缺的一个资源，因为占了某个频段就不可能再有了。 对，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咱们就是100.6。那100.7行不行？100.8行不行？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 FM 调频这一些，就是每一个需要的都在不断在排。那么为什么这频段这一部分要需要那些？它就是它有一个利用率，有一个高与不高，大家都需要有好的资源。那么在这里边呢，实际上呢是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干什么？就是对每一个频段进行登记。 嗯。 那么比如说突然出现一个100.6的这个我们叫做不是你们发射的而是别人发射的，这个他一定没有登记，他是用了你的频段了。实际上这个频段在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如果他经过备案一定不会批给他，因为这是北京的 FM 100.6在使用的。 是，另外呢，我们看根据记者的调查呢，不少黑电台的团伙，他们是租住在居民楼里面，但是呢，他们很少出现在这些出租屋里面啊。黑电台呢，通常是自行运转，有人专门进行远程的遥控，通过打电话啊，就是远程的遥控。那么黑电台节目呢，往往也是提前录制好了的，就像刚才我们记者介绍的，有的节目呢是被拷贝在 U 盘里面播出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些节目呢是。被拷在这个 DVD 里面播出的。如果从法律角度来讲哈，私自架设黑电台本身就是一种违法的行为，不仅触犯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同时也违反了《北京市无线电管理办法》。那么接下来想请教包律师哈，为什么国家会严格把控对无线电的管理呢？ 首先无线电本身它的管理涉及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我们听广播上的一个文娱的文化娱乐方面的内容，它更多还涉及到了公众安全以及国防安全问题。所以我们无线电管理条例在颁布的时候，它的颁布机构不仅仅有国务院，还有中央军委啊，这个大家要一定要想清楚。一般的条例都是政府自己颁，这个条例是非常特殊的，它是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一块儿发的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一个问题来讲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无线电频谱资源本身明确规定是国家所有的，也就是这个资源不是谁想拿走谁能拿走的，这是规定的，法律规定的必须是国家所有的。那么任何一个使用频谱资源的人上政府那儿去申请办登记，你最多是一个使用方，这个使用方还要根据你自己使用了这样的一个公共效率来进行分配，因为我们的资源是稀缺的。在这种情况下，到底谁能用谁不能用，谁能用哪个频段，必须先行做优化做安排，才能保证整个的无线电频谱资源是高效使用的，而不能被低价浪费。第三个方面，我们对于无线电的频谱使用的这个这一方啊，这一方发射这一方是有一个核准要求的，我们是有这个电台登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于这个频段咱想使用的情况下必须有政府的审核和审批，如果没有政府的审核和审批的话，那我们认为如果你自己开设一些电台而且还在做经营性行为的话，它就不仅仅是一个违反条例的行为，它有可能违反刑法，因为刑法上有一个罪名叫非法经营罪。我要审批而你没经过我的审批，还拿着国有资源来进行经营，而且这个经营还涉及到了广大公众的甚至于安全问题的话，那么可能就是一个违法经营行为，非法经营罪，构成这个罪名了。包括会不会涉及到在特殊情况发生的时候，会不会涉及到妨害公共安全，涉及到那个罪名，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是可能会有，比如说在抗洪抢险救灾的时候，你要占用抗洪抢险的这个频段的话，那恐怕这个罪名就成立了。所以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违反行政法规的一个行为。所以从各个方面来说，它的无线电管理的层级应该说是比较高的，相关的部门的重视程度是比较高的，进入的门槛是很严格的。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在制售的环节上没有把控的情况下，出现了这样很多的黑电台。 是。另外我们也发现哈，就是有一些黑电台呢，它占用到正规的广播频段的时候呢，它是这种大功率的啊，而且警方查到也说一些黑电台它的这个功率甚至达到了一些正规县级的电台的这样的功率，所以想请教刘老师哈，就是黑电台它怎么做到的这种大功率呢？ 其实它就是在购买的时候，它跟我们叫的制造商它是经过协商的，就是说你要想买我这个东西，我有个条件，我需要我的功率要大，那么对方在生产的时候就按照他的要求做了。而且目前呢，就是我们销售经营的人也在跟厂商直接去联系，就是为了把这个东西是卖出去，因为造成什么伤害我就不管了。从你刚才说的这个无人坚守的情况下，它的自动去播放，我们明显的看到购买这个设备甚至使用者他知道他是在违规，比如说我们小区的保安的这种对讲机，他并不知道他在违规，他认为呢这个我是正常工作。而现在从你刚才讲的情况，警方破获情况来讲，他是完全清楚他这是违法违规了，而且他就远程，就是我遥控，就是让你找到我的时候啊，你可能查不到问题。其实关于这种无线电的管理呢，这是我们属于这叫违规使用。还有大量的情况就是说我没有违规，我申请了，你批给我了，但是呢也出现问题。这种情况在技术上来说叫什么，叫做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在批复你的时候也没有观察到我们更细致的，比如说两个台，咱们举个例子啊，120到130这个兆赫一般是民航的频率管理范围。那么如果我卖你一个频点270兆赫的，那么又卖另一个150这个兆赫的，如果这两个的天线相距很近，它就会有出现交条干扰。这个干扰出来的频段恰好是120到130，恰好是占用了民航频率。那么我确实认真申报了，但是我们在批它的时候，对于天线设置在什么位置，并没有加以完全的考虑。所以说，无线电频率的管理是一个完全细致的活，是一个非常认真的活。 所以我们也各地都有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哈，这样的一个机构去管理。另外我们从看黑电台播出的这些内容来说呢，通常都是有依托有药托共同组成了一个黑色的利益链条。那么从这一次北京警方查处的黑电台来看呢，这个团伙的收费标准是每个频道每个月收50000元啊，说有的个别医院呢开始是购买了一个频道，播出后发现来看病的人多了，所以就出资一下子购买了3个频道，因此呢这个黑电台团伙也是非法牟利，达到了数百万元。另外呢还有的黑电台呢是兜售药品，大肆的进行药品的这种药效的这样的一种宣传哈。所以包律师从这样的一些行为是不是也涉嫌违反了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等一些法律呢？ 对，确实违反广告法。我们广告法对于药品的广告的要求是不能说疗效的，是不能够说疗效的。也就是说，药品本身是否能够产生最终的药用的效果，要由医师、要由药师以及在诊治过程之中，根据病人的身体状况来最终判定。你不能告诉所有的广大公众，这款药是包治百病的。这是不可以的，既不能扩大，也不能够进行相应的一个就是承诺，这个都不是不允许的。而且这种广告，其实在正规的电台播出的时候，它一定会被在播出之前的检查过程中会被筛掉，你这个内容是播不出去的。但是黑电台就不一样了，因为基于我现在我能够自行发射，我没有审查的这方面的管理要求，我就想播什么播什么。而这种广播过程中，这种黑电台播放的内容呢，有的时候被大家猛然间一听，好像它的这种内容的这个品质似乎跟正规电台还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比如说它的主持人也很字正腔圆，它的内容的节奏跟我们一般普通电台的广告的这个频段的这个内容也有相近似之处，大家可能就信以为真啊。比如说现在有一个电台在旁边，如果占100.6的一个频道，在用咱们的频道在播出的话，如果它的这种结构，它的节目的结构，包括主持人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水准等等，都是刚刚设计好的话，大家可能就会认为新闻广播在播广告啊，这是有欺骗性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它的对于广告法的这种违背是明确的，而且里边可能会涉及到这种虚假宣传，涉及到合同欺诈的问题。 刚才我们记者也提到了，就是在这种黑电台播出的内容来讲，其中有一些是依托通过打电话呢将这些听众呢拉到一些私营的医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涉及到一些法律上的问题？ 对，这是其实是通过虚假宣传的方式来进行合同欺诈。也就是说，我通过一个你信以为真的一个国家频道或者说是一个媒体频道向你发布的一些信息，而这些信息当你信以为真之后，你会根据这些信息来决定你自己的消费行为或者支付行为。 嗯， 那么但实际上这个事实本身是客观是不存在的，无论是我使用的方法还是我最终承诺的结果，它本身都是虚假的。在法律上我们认为这叫合同欺诈啊，这是最最轻的一个认定。当它是发生到很多人身上，甚至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包括财产损失，包括人身损害之后，它有可能认为是合同诈骗啊，合同诈骗。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行为来说的话，它的违法性是很强的啊。所以从这个意义，我希望大家能更多的关注到这样一些内容，不可能轻易相信。但是往往大家会认为广播电台一般都是国家办的，国家办的它的公信力是高的， 嗯， 我爱听应该没问题，但不知道这个频率确确实实可能他就是占用了国家电台的频道在发布。 嗯，所以这就是黑电台的可恶之处哈，掩人耳目，告诉大家区别黑电台和正规广播的一个方式，就是黑电台它一般都是没有呼号的哈，全天可能滚动播出的都是这些违法的广告。另外我们再来看网友的留言，有网友说呢，面对黑广播，文化部门呢不能只做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闻天天谈，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还将继续讨论疯狂黑电台潜伏地下非法牟利，我们稍后见。 天翼4G送钱送流量，即日起3G 老用户可直接开通 4G 功能，享受原有套餐优惠，最高还可获 10G 流量或等价一支付金。详情咨询10000中国电信北京公司。 北京之源地学摇篮，房山世界地质公园欢迎您。北京之源地学摇篮，房山世界地质公园欢迎您。北京之源地学摇篮，房山世界地质公园欢迎您。北京之源地学摇篮，房山世界地质公园欢迎您。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助医、助学、助老、助困、募善款、献爱心、传动力。2015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疯狂黑电台潜伏地下非法牟利。日前北京警方打掉了黑广播电台犯罪团伙，这些黑电台经常出现医托药托，播出的通常是男性保健品和其他保健品类广告，严重扰乱了正规的广播秩序。无独有偶，全国多个地区都出现了类似的隐藏在地下的黑电台，他们正在通过覆盖正规电台的方式侵蚀着我们的生活。那么非法黑电台是如何运作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黑电台肆虐又会给公共安全带来哪些隐患？欢迎您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传一。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刘杰博士，另外一位呢是包华律师。非法黑电台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广播秩序，还有一些更隐蔽的潜在威胁。我们再来听听无线电管理人员刘全是怎么说的。 黑色兵广播的危害呢，主要反映在它的功率比较大，功率大的话它可能会干扰到我们正常的人民群众的正常收听。另外一个呢，它的电磁辐射比较大，因为功率很大，可能会导致我们放置地点的周边的这个居民身体健康受到一定影响。 嗯，除了刚才这个刘全所提到的这些哈，其实黑电台还存在可能对民航的这个信号造成的一些干扰啊。刘老师刚才也提到了，所以有关黑电台可能带来的这些公共安全的隐患啊，请刘老师再给我们进一步的介绍一下。 还是非常大的。你像刚才我说的是在管理当中，在频段当中出现的一种胶条的一种情况，就占据了这个民航的频道。实际上呢，黑电台就完全不顾及你了，你民航120到130兆赫，我就直接用了。这个我方便我就干了，所以说呢，在这方面造成的危害是非常大的。你想我们的前一段我们知道，叫做波兰的整个的这个航空的气管系统出了毛病，就是在这里，就是它是操作系统出毛病。但是如果说你的频率呼叫，在一个飞机在飞入的时候，突然需要你一个要紧急指导的时候，那突然间插进来的是药品广告，那你说这个飞机在几分钟之内，它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到底是互飞啊，就带来的危害非常大。 嗯，就是严重影响了民航的安全。 是的，是的。 而且我听到有专家也这样说哈，就是有这种无线电的这个非法的这个信号，也会影响飞机的盲降。 就是说100.6，人家在四环以外，人家就把你们给覆盖掉了，这就叫干扰。那我们都知道，干扰就是说，当你用一个频段在播报的时候，比如说很关键的时候，它去干扰了你，使得你要传达的信息不能及时传达，这个是非常危害性非常大的。 嗯，在这里也想替这个听众哈提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哪些机构或者是部门能够有资格去申请一些正规的这些频段？ 其实从申请角度上来说的话，我按照我们现在无线管理条例的要求来说，你要首先你要申报什么内容呢？申报你是谁啊？你是在第二你要做什么？ 嗯， 第三你想用哪？这是大概三个方向，然后基于这三个方向，我们来看能不能给你批。因为我们现在无线电频谱资源已经非常紧张的情况之下，不是你申请就能有的，所以咱要说清楚啊。因为国家资源是有限的，我们要考虑这个频谱资源本身能不能批给你，适不适合频谱批给你，你的使用效率到底怎么样，这是要说得很清楚的。我哪怕说我们现在这个说我们一个学校的广播站，我想做无线电台，那我们要考虑一下你的这个学校广播站，你究竟适不适合在这个频段上，在这个范围之内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你占用的这个频段跟我们其他频段有冲突，甚至于说跟我们的现在一些抢险救灾的这样的一些频段有冲突的话，那肯定是不能使用的。 嗯， 啊，更何况我们现在大学可能范围都很大，如果你上了一台设备，可能它的功率就很高。但是我又不能说因为你是一个学校的广播电台你就不应该存在，这个恐怕也不行。所以这是一个综合判断的工作。刚才刘老师所谈到的，这是一个细致的活，这个细致的活要考虑到每一个你已经登记出来的频段的使用的状况以及这个使用的价值。 嗯， 啊，这是一个很细致的活，它在审批过程中就要有权衡。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当你审批完之后，审批之后的这个使用方没有按照审批规范去使用的话，要做监管啊，要做监管。我们现在的黑电台意味着我根本不批，我就直接用。但是现在是不是有人批过了之后觉得不好用，我去跳频去使用，有没有？我相信也会有。我去扩大范围使用，有没有可能？也有可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规范的使用不光是政府的事情，更多的可能还要靠我们的这个市场上的监管，靠社会的监管才能解决问题。 嗯，接着包律师刚才那话，就是现在呢，就是一部分是频段是军队管理。一部分呢是我们现在的地方管理。那地方我们先说全国啊，我们先不说这个其他，就是这两边的军队的频段呢，它是有它自己的要求。一般来说呢，就是无线电的地方管理不会去批复你使用军队频段，但是黑电台就不是，他不知道哪个是军队频段，哪个是地方频段，他有时就切进去了。北京实际上，我们的西郊机场包括南苑机场发生过诸多次的这个航站被其他的这种非法信号的这种干扰。导致了这个起降困难，这种东西还是有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就是说在发射功率这一块，光是设备的销售的这么一个违法违规，还不足以完全的遏制它的源头。因为呢，它的这个经营者知道把它架设的更高，可能我的这个投射的更远。 是。 那么比如说我们曾经北京发生的京广大厦之间就出现了非法的电台的情况。那么是什么呢？就是我到你这，我用你这高度，我每年交你点费用，我行不行啊？行了，那这个物业我就收了钱了嘛。你干什么这事情，我觉得你可能已经是正规的了啊，这个你就解决一个功率发射的问题嘛。那么这样这也导致了出现了很多问题。所以说在这个问题，就像包律师说的，必须有严格的能不能联合性的这种管理，才能杜绝这个源头。 对，说到管理哈，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就是眼下呢，各地对黑电台的查处力度都在增强，但是执法人员确实也是遇到了一些麻烦。比如说因为是远程的这种遥控啊，执法人员虽然是查到了这些设备，查获了这些设备，但是不法分子早已经是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逃之夭夭了，见不到这个不法人员的身影。另外呢，就是他们的违法成本会比较低，但是呢最后收入不菲，这也是黑电台能够死灰复燃的一个动力。所以包律师，打击非法的这个黑电台是不是也应该去从严的修订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对，根据我们现在的无线电管理条例，大概应该是九几年颁布的，到现在应该有20年了。 93年。 对，93年啊，20多年了。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只设定了一个行政处罚，大概几千块钱的样子。 嗯。 啊，其实那个时候几千块钱应该说不少啊， 但是现在看起来真的是九牛一毛的事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很多的管理规范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另外一个，刚才我所强调的，如果黑建材确确实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整个公共的安全造成影响的情况之下，而且涉及到侵害到了整个国家资源的分配的这种公平合理性方面的问题的话，我认为应该是入罪的，因为我们国家现在的刑法里边是有相关的罪名的。刚才我所提到的两个罪名，非法经营、危害公共安全，它是符合这种罪名的这样的一个构架要求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我们可以追行为人追究刑责的话，我相信大家可能不仅仅认为它只是一个做生意，只是一个钱的事情。 嗯， 所以我感觉如果我们在前端，在生产制造领域，我们能够严格它的准入机制，在市场层面来说，在社会层面来说，能够有一个综合执法，最后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把问题的严重性能够凸显出来，把他的行为人把他的这个行为的危害性跟他自己受到的处罚能够匹配起来的话，我认为这个事情是能解决的。 在这里补充一个背景的信息哈，说目前呢，我们国家仍然在沿用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那么对于非法电台的处罚最高只有5000元，并处没收非法设备，追缴违法所得。另外呢，之前的是无线电设备，如果是要进行买卖的话，如果买卖哈，这说到的是销售环节，买卖这个环节就需要经过相关部门的审批。但是呢，在1993年之后，国家放宽了对民用无线电的管理政策，使无线电的设备很容易就买到了。这也是提到了刚才两位也说到，现在不少网店就能够买到这个无线电的发射机，而且一些卖家还提供所谓的叫技术指导、上门安装等等服务。这些网店的店主通常也不过问你买这些设备你是干嘛用的。这个卖家就是说，我们也不看你这个买家你到底是不是有牌照，你只要拿着这个无线电发射设备，你不做违法的用途就行，其他的事情我们一概不管。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哈，是不是也应该加强管理，是不是应该对这些网店销售者，对他们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监管？ 我认为是有必要的。刚才我所谈到的说刚才有一些网店认为，说是你在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只要你不按违法的事儿就行。但是其实他没有经过批准的情况之下，他去购买这些设备，使用某一个特定频段，他就是违法行为。他的使用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至于他来干什么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个人理解，如果说我们在生产和生产制造和流通环节上来说能够加以规范的话，我们认为这个事情是能解决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强调一点，无线电发射设备一定不是一个没有任何障碍的全领域流通的一个普通产品，跟我们大家上大街去买食品或者说买这个非处方药一样，它不是的，它是一个特定的用品。这个特定用品不能说以市场规范完全放开的方式来解决，否则的话它的管理是一定失控的。所以我个人理解，在生产和制造领域里边，在准入里边，在流通环节里，必须要加强管理的。当然，加强管理完之后，只靠前端管理是不够的，后端的追责、中间的监控都是需要的。 另外对于这个黑电台的管理哈，有一些人也分析说呢，现在出现了一个多头管理的问题哈，比如说现在广播电视管理部门可以去管这个事情，那么无线电管理部门也可以管，最后呢警方啊他也需要管，但是前两个我们所说到的这个部门呢，他其实是没有执法权的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多头管理，但是最后呢好像这个力度又不是很够的这种情况，鲍律师您觉得应该怎么去处理？ 对于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复杂的一个职能划分，里边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不周延的地方不周延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周延，当发生问题之后，发现了它的不周延，应该及时的去调整。其实像黑电台这件事情已经发生的事情，已经是很早之前的事情了。在市场上层面上卖这些设备的，其实也已经很多年了。但是发生问题之后，大家发现了问题，并没有能够及时的调整我们的职能划分去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步骤好像偏晚了一些，偏慢了一些，我认为这个是不对的。从我角度上来说，如果说确确实实涉及到多洪治水的情况之下的话，那最起码得有一个部门担主责吧。你的主责的地位一旦产生之后的话，你可以去协调其他部门来配合工作，这是能达到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三个部门，好像三个部门的它的职责分工是比较平均的。甚至于我们刚才说广电部门实际上是频谱资源的一个使用方， 对， 它还不是一个管理方的概念， 是这样， 只是说因为你的非法使用导致了我的内容不能够正常播放的情况下，我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我还主张，它是一个主张方，它并不是一个管理方。但是如果说从主张方的角度上讲，如果你能提供相应的信息，而我们的主牵头部门，比如说无线电管理委员会，你能够主要的牵头，能够给相应的市场层面的部门能够进行相应的协调，并且达成一个联动机制的话，我想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 数目庞大的黑电台呢，现在已经引发了广大听众的普遍反感。那么目前呢，侦破非法电台，其实说在技术上呢，已经是没有障碍了。但是呢，要是从源头治理黑电台，还是需要厘清各部门的职能，填补相关的法律空白和监管上的空白。好，今天再次感谢包华律师，感谢刘杰老师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 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身在北京是昂城，每天都得找点乐子，这样的生活年不一年，难道就没点什么新鲜玩意儿？